你好，我是 Sunny， 欢迎你来到静心时间。现在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现在深深的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把全身所有现在有的压力、不需要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你可以跟着我慢慢的做三次的深呼吸，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一只手放在你心脏的地方，把另外一只手放在肚脐以下三个手指，也就是你丹田的地方。先听我解释。等一下你吸气的时候，想象在你丹田的地方有一个黄色的小气球，所以你吸气的时候轻轻地先把那个气球让它胀起来，你的身体自然会吸气。吐气的时候相同的也把你小腹的气球先压下去，然后自然地吐气。你会发现你放在胸口的那只手并不会动到。现在开始慢慢的吸气，把丹田小腹的气球吸起来，吐气的时候慢慢的把它压下去，让自己慢慢的吐气。很好，再度的吸气，慢慢的吐气，最后一次试着让自己吐气拉长一点，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吐气，用你的速度把所有的空气从你的丹田的地方让它离开。吐完气之后恢复正常的呼吸，在你恢复正常的呼吸的时候，轻轻地把眼睛闭了起来。这个时候你的周围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声音是你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也许你会听到远处火车经过的声音，车子的声音，也许你会听到秋天外头虫鸣的声音，这些都是你在繁忙的时候未曾注意到的。当你注意到了这些声音的时候，慢慢的在你的身体找一个地方作为等一下我们要下锚的地方，就好像一艘非常繁忙的大船终于要靠港了，你要把锚丢下去的时候，那个锚是如此的沉，所以可以稳稳地把这个船定在某一个中心点。当你在吸气吐气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下锚的中心点放在人中的地方，也许你注意到了你的胸部吸气吐气的起伏，也许你注意到了你的肩膀或者是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关系，就把它当作你要下锚的定点所在。利用那个焦点把你的呼吸带回到你的身体，以你的身体为中央，看着你自己呼吸，你不必帮他，你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着那一个人在呼吸。你永远会听到旁边所有的声音，飞机刚刚飞过的声音，火车刚刚经过，人讲话的声音，开门关门的声音，车声都没有关系。当你听到任何声音的时候，就把你自己的中心带回到你那一个下锚的地方，那一个焦点所在。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练习的是迈向内在朝圣之旅。好了，你当你安静地坐在这里，也许你会想，我这样做对吗？手这样摆，头这样摆，对吗？都没有对错，用你最能够自在的方式来到静心就好了。把你的焦点 放在你的呼吸或你的胸腔、你的肩膀，任何一个你决定的地方。安静地坐在这里，看着自己吸气。吐气的时候，请允许你的身体放松，允许你的身体经历任何一个经验。也许这个时候检查一下你的身体，你可能在吐气的时候会感觉身体哪一个部位还没有放松下来，或者很沉重，或者很轻，都没有关系。请允许你的身体经验各种的经验，你只要允许它，请允许，允许，允许静心在其中自然的发生。现在听到任何一个声音的时候，都告诉自己回到你要下苗的地方，你呼吸的地方。在你的脑海里，请回到任何一个你记忆中的蓝色的天空的地方，把自己想象成是那一个蓝色的如如不动的寂静的天空。你看着眼前一朵一朵的白云经过消失，不要挽留它，开始一个一分钟的静心时间，请留在这个地方。记得任何一个时候，只要你发现你的脑子跑到了昨天或者是明天，你只要轻轻地把你的焦点带回到你呼吸的地方就好了。现在开始，当你再度回来的时候，我要你回到过去任何一个你认为你自己做得很好很棒的地方，或者是一个记忆里头。也许你立刻会想到小的时候你非常会帮助老师或者是同学，也许你想到你最擅长的事情，也许是打球，也许是打扫教室，也许是被九九惩罚或画图，或者是当家人忙的时候你会主动帮助家人做很多事情。也许你会记得你曾经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最喜欢你的那个部分是哪里。你是不是经常都是那一个很安静陪伴别人听别人说话的那个人，或者你可能是那个经常提供意见的人。也许你对朋友非常的贴心，也许你有丰富的电脑知识，所以你都是那个帮助别人的人。也许你是一个很会买东西的人，你往往会知道如何找到最好的东西。可能这个时候你的脑海里回想的是你曾经花很多时间 在学习一个科目上获得过一个奖，或者你喜欢帮助别人，甚至你曾经考虑过从事助人的工作，也许现在在你的脑海里是你想到在职场上你会认真思考过你的优点吗？你也许不迟到，你也许承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你也许是那个经常为客人设想周到的人，或者在团体里很谨慎的那个人，或者你刚好想到了你的健康，也许当下你的身体某一个部位正失去平衡或者生病当中。然而想想看，你其他的器官呢？你的心脏呢？你的肝、你的胃、你的大肠小肠、你的皮肤、你的眼睛，也许是好的，是健康的，而他们仍旧非常尽责的在为你服务的。难道这时候你不应该跟他说谢谢吗？每次挑一个主题，好好的回忆你曾经成功过的经验。当你在回忆这些经验的时候，你要感谢的是什么？这个经验为你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也许造就了你某部分的人格，也许让你学会了某一个令你成长或更有智慧的事情。在这个回忆里头，你记得哪些人？你记得他们如何的跟你在一起，其中的情谊吗？也许你突然想到一个人，或者是想到一件非常久然而你未曾想到的事情。等一下你在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一定可以非常仔细甚至更详细的把这个记忆重新记录下来，并且把你的感想也一并写下来。花一点时间把这个美好的记忆搜集起来，并且把那种感觉记起来，重新体会一个美好的回忆。当你回到这个记忆的时候，在心里面感谢所有曾经来到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所有每一个来帮助你的、协助你的、陪伴你的，或者是给你挑战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他造就了现在的你。感谢，感谢，感谢，也感谢自己。现在回到你的呼吸下苗的地方，注意你的呼吸，回到你的呼吸。无论你现在旁边听到什么声音，或你的脑子好像又跑掉了，跑到了昨天，没有关系，回来，回到你的呼吸上头。我们接下来会再做一段两分钟安静的时间。任何一个时候，只要你发现你的脑子跑掉了都没有关系，告诉自己，只要你意识到了你的脑子又跑掉了的时候，你只要回到你的呼吸就好了。现在开始。 你做得很好。安住在这个安静的当下，请你也记得这种安静的感觉。如果你是第一次开始练习静心打坐的话，也许你会觉得不太习惯或不太舒服，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正在从事一个新的，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请你务必把现在这种安静的、全身放松的感觉记起来，允许自己这样做练习，维持每天练习七天，把每天的感想记录下来。结束静心的时候，你可以动一动你的手和脚，还有转转你的头，做一次深呼吸，然后把眼睛慢慢的睁开来，回到现在，回到当下。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持续保持在这个安静的状态一段时间。感谢你来到静心时间，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